拟了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清单，那么各区正在按照一个水源地一套方案一抓到底的原则制定整改方案，依法依规因地制宜，利用两年时间全面完成地表水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立、治三项重点任务，进一步提高北京市饮用水源的安全保障水平。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二，农历3月23，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5和0。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以晴为主，紫外线强度较强，午后有四级偏南风，扩散条件日变化特征明显，空气质量一般，但是不影响交通出行。近期呢，气温比较稳定，空气湿度较干，外出时请注意多补水并做好防晒。另外，繁花似锦的暮春时节，柳絮也进入高峰期，过敏人群外出请及时做好防护。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60%。白天的最高气温2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3度。未来3天都没有降水，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联络线的进城方向目前车流增长比较明显，东部城区京通快速运远通到四惠桥、建国路、建外大街一线，南部城区蔡胡营南路、永定门外大街、蒲黄榆路，西部城区连续东路、莲花池西路、富士路四环以西路段，北部城区圆明园西路、万泉河南段、西直门北大街、德胜门外大街，以上都是进城方向车多行驶缓慢，通渭河北路的东向西目前也是车多。 从规划的视角看古都北京，北京城市史系列首批图书今年初由北京出版社推出，首次对北京城市发展的历史进行了横向探索，其中《古代北京城市规划》一卷对许多北京发展变迁过程中的问题提出了新观点。古代的北京就有城市规划吗？北京城体现了古人怎样的宇宙观、审美观和民族性格？今天我们就带您从规划的视角看古都北京。第一道题就来了，北京三面环山，只有一个方向开向平坦辽阔的华北大平原，是哪个方向呢？ A 东面， B 南面， C 西面。 今天呢，继续我们这个多面的北京城系列节目，那么今天呢，要来讲一讲古代的北京城市规划，很有意思哈，可以对照今天来看一看到底有哪些区别，有哪些变化。那么北京三面环山，只有一个方向这个面向平坦辽阔的华北大平原，就是开向开口向面向这里，哪个方向您知道吗？是东面、南面还是西面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各位朋友欢迎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成都市金堂县最近发现了90多座东汉至两晋时期的崖墓群，其中30多座是成汉时期墓葬， 这次发现的崖墓群墓葬形制丰富，持续时间较长。墓群自上而下可分为三层，其中第一二层墓葬时代为两晋时代，以成汉时期墓葬占主体，共30多座。此前四川地区已发现的成汉墓葬不足10座，第三层的墓葬时期是东汉晚期，一共有40多座。墓群出土了陶器、瓷器、银器等400多件随葬物品，其中包括与三星堆青铜人头像外形相似的镇墓陶俑。成汉呢是两晋之间在成都地区存续时间只有43年的一个地方政权。那这次考古对于发现和研究成汉政权的性质、科技水平以及宗教信仰具有重大意义。目光转向埃及，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墓室中到底有没有密室呢？最近这个问题有了盖棺定论。一支意大利研究团队使用探地雷达广泛扫描了图坦卡蒙墓室，研究的负责人说没有密室或走廊与图坦卡蒙密室连接。早在2018年英国埃及古物学者里弗斯通通过分析高清激光扫描图像发表论文称，这座墓室的墙壁后可能有隐藏的密室。埃及官方也一直宣称图坦卡蒙密室存在的可能性达到 90%。 图坦卡蒙生活在3000多年前的古埃及，9岁登基，19岁暴毙，有男孩法老之称。1922年发现的图坦卡蒙墓葬华丽丰富，令埃及考古达到顶峰。图坦卡蒙的黄金面具也被视为埃及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还有一条关于图坦卡蒙的消息，这位古埃及法老陪葬品中的最后一辆战车日前运抵了大埃及博物馆。这辆战车将与其他约5000件图坦卡蒙陪葬品一道于2018年年底和公众见面。这次搬迁的这辆双轮木质战车原展于开罗古城萨拉丁城堡的军事博物馆内。为了方便运送，战车被拆成4部分，装在3辆卡车上，由军警护送至大埃及博物馆，随即被送往馆内的文物修护实验室进行检查和复原。大埃及博物馆位于开罗西南约5公里处的吉萨金字塔景区附近，占地49万平米。目前这个博物馆建筑施工已完成了 70%， 预计今年的12月会对公众部分开放。喜欢收藏漫画的朋友注意了，日本漫画《铁臂阿童木》的一幅罕见手稿日前在巴黎拍卖，以 26.94 万欧元约合205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创下了漫画作者手冢治虫作品拍价的最高纪录。这幅35厘米乘25厘米的手稿由墨汁和水彩绘制的6格连环画组成，描绘了阿童木与敌人战斗的情景。拍卖行最初预计拍价在4万至6万欧元之间，约合30万至46万元人民币，没想到实际的拍价几乎是估计拍价的5倍。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爱吃小龙虾的人不少，但是在德国吃小龙虾还需要政府鼓励。最近德国柏林市政府鼓励市民开吃小龙虾，来遏制这个物种在当地的快速繁殖。政府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说，研究显示去年起柏林快速繁殖的淡水小龙虾可以放心食用了，因此市政府已经向当地一家农场发放许可，允许农场在柏林2处公园捕捉小龙虾，出售给餐厅和普通顾客。小龙虾因自身杂食性、生长速度快、适应能力强，而得以在当地的生态环境中形成了竞争优势。只是柏林市政府不允许普通市民私自调捕小龙虾。如何处理塑料垃圾是困扰全球的难题。在韩国，越来越多的人力求过无塑料生活，为环保贡献一己之力。作为一名无塑料生活方式的挑战者，他的一天从早上接自来水喝开始，用香皂洗澡，刷牙用牙粉，出门要带着随身杯、布袋、一个筷子和一双筷子和一个勺子。在韩国，像这样选择更为环保的生活方式的人日益增多，一些企业也推出措施以减少一次性物品的使用来换取商品折扣。业内人士还建议说政府和企业呢应该更多的研发环保材料，从生产 环节来为环保出力。主人为了宠物到底有多花心思呢？看看现在的宠物高科技就知道了。据报道，涉及宠物的相关专利技术，一家欧洲专利商标代理事务所总能收到各种各样的奇葩申请，比如 IBM 公司发明的看管宠物无人机，主人不在家的时候，这款无人机能观察宠物的举止，带它们活动，训练它们顺从听话。还有一种项圈套在宠物蛇身上，主人就可以遛蛇了。宠物墨镜系列则号称能给所有小动物遮光。还有一项专利技术可以通过鉴别毛色自动开合家门上的猫洞入口翻盖，比如说只允许黄色的猫咪入内，却不会让邻居家的黑猫进入。宠物的主人们听了有没有动心呢？提起小朋友的生日聚会，大多数人会想到女孩的公主裙、男孩的赛车以及超级英雄玩具。但是在澳大利亚，眼下最时髦的是给孩子办中性主题生日会。澳大利亚一家活动承办机构最近提供的资料显示，动物园、马戏团、露营等主题生日会对男孩女孩都适用，成为今年的热门选择。无论是在室内还是户外举办中性主题生日会，从会场布置到食物，通常会选用较为明快的色调。天气好的时候，来一场户外波西米亚风的露营派对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天气不好，室内摆上几个印第安人的圆锥形帐篷，也能够让孩子们玩得开心。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要贷款买房的朋友注意了，本周起四大商业银行北京分行都上调了首套房贷的利率。四家银行的北京分行都表示，将最低利率从央行基准利率的 1.05 倍上调为 1.1 倍，二套房贷款利率政策不变，还是基准利率的 1.2 倍。家长们注意了，义务教学入学平台信息采集已经开放了，采集时间持续到5月31号。市教委提醒，开放时间内都可以进行信息采集，家长不必焦虑，可以错峰登录系统，采集先后顺序与入学的先后顺序无关。由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的2018一起筑梦北京科学表演大赛正在举行，大赛内容围绕生态、环保、航天、交通等多个领域，通过科学表演的方式组织科学表演剧团，挖掘和培养科普创作人才。今年大赛参赛作品种类在往年的基础上新增了情景朗诵这一项，参赛者可以登录大赛官网报名和提交作品，截止到今年9月1号。本次大赛所有入围决赛的选手都将成为北京科学表演剧团的演员，获奖作品将被收录在科学表演资源目录中。再来关注演出舞台，戏剧《新原野》明天起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上演，本轮演出持续到5月12号。由曹禺先生的女儿万芳来书写《新原野》，既有向父亲致敬的意味，也有开拓新天地的探索。剧中故事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乡村，主角是一对相依为命的婆媳，被进城的丈夫抛弃在乡下的六团，只能和婆婆相依为命。在生活的磨难中，一颗温热的心逐渐冷去，不甘与仇恨开始占据她的心房。在一阵争吵与打斗中，在时代的洪流中，六团的命运将何去何从呢？来关注一下戏剧《新原野》吧。接下来为您介绍今天开播的电视剧集《爱情的边疆》，今晚在浙江卫视开播。

所以它是一个比较灵活的、比较务实的一个指导思想。 因天材就地利， 哎，因天材就地利，材就材料的材 啊、 哦，哎， 老天给了一什么样的材料， 材料 我们就就着这个环境来做， 自然的什么样情况就什么样嘛， 嗯， 然后我们根据地形地利，我们去规划这个城市， 嗯， 所以这种规划思想呢，是一个比较务实、比较现实的一种思路， 嗯 嗯，那么第二个就是考功绩。所提出的规划思想，这个是在我们国家影响最大的一种规划思想。先说说考功绩，考功绩是战国时期的形成的一部官书，就有关手我国古代手工业方面的官书，主要记载手工业的一些基本情况和要求技术，所以在科学我古代科技史上考功绩占的地位非常重要，啊，在国际上我们也经常有关于考功绩的学术讨论研讨会，就是古代科技史， 嗯， 他这部书就有用了。那么，既然是古代的手工业发展状况，这里就涉及到城市的规划与建设问题。他在这部书里的呢，对北京的对城市的规划，我们现在在宣传上经常提到的一句话，就是。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图九轨，前朝后世，左祖右庙，就是世朝一夫。这就是我们现在学术研究也好，社会宣传也好，基本上围绕的就是这一句话。 嗯。 这句话所反映的什么意思呢？实际上是商周时期我国古代的礼制思想影响的结果， 嗯， 是在礼制制度的约束之下所制定出来的一个规划方案。嗯，我们这里简单说一下礼制制度。什么是礼制？有些人对礼制这个东西理解起来有感觉有点虚缥缈，就是商周时期古代的礼制和礼制思想， 嗯， 怎么来解释的？其实我们概括起来说，用最直白的话，礼制什么意思呢？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安其位，各谋其政，不可僭越。所谓礼制思想、礼制制度，也就是说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去履行什么样职责，就你在哪个位置上你就不能给他随便乱了，这叫礼制制度。你是皇上，那么你就行使你的权利，你是大臣，你就要尽你的职责。说在家里头，父亲就是一家之长，家庭成员你就要服从，你是儿子，你是家庭成员，你就要服从家长的领导，所以这就是礼制制度。 这个礼制又如何体现在城市规划上呢？ 所以这个制度转换到这个思想，我们转换到城市的角度里啊， 嗯， 那么这个考功绩规定的这个，首先第一个，它规定出来了城市的等级， 嗯。 就是你是什么等级，你就要享受什么样等级的待遇。 嗯， 所以他规定的城市的等级什么是三个，就是王城，因为我们现在叫都城。 嗯， 侯城那就是诸侯国的城。 嗯， 第三个是卿大夫的士大夫的采邑。 嗯， 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啊，其实这个三个等级，我们国家城市的三个等级，一直到现在。仍然是三个等级。 好，那么有关这个北京在这个城市规划方面的过去做了哪些很有意思的这个工作，一会儿我们请罗先生来跟我们接着说。好，我们广告之后，城市文化范儿马上回来。 平行志愿两大难题是防止退档和专业调剂。志愿没报好，调剂到不喜欢的专业，会让孩子产生厌学情绪，甚至退学。